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领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一起长大，慢慢变老》，一起长大，慢慢变老。那今天我们的阵容也非常的强大啊！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还请到了这本书的读者啊！也就是说，我们从四个角度、四个方面，一起来解读，一起来说一说，为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来，我们请出我们的几位嘉宾啊！首先要请出这本书的作者秋水， 秋水， 嗯，秋水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是我们的书评人。非常不愿意上这期节目啊，是我死拉硬拽，我说你一定要说一说啊，平常都推荐别人的书可以说，为什么自己的书就羞于开口呢？啊，经过我将近两个月的努力，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本他非常在乎的书啊，因为其实是自己的一个写照了。一般情况下，自己写的故事，很多作者都非常的羞于开口，那自己的生活跃然纸上的时候，可能就更害羞了啊！今天他脸蛋已经红了啊，没关系，我请来了两个帮手，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编辑啊，冯卓，来卓卓，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在电视台是吧？直接观众朋友了，哎，以前是可以看到的，看了没？ 哦， 但是今年我们只能是听到了，没关系，下回直播的时候给你来一个镜头哈。 OK， 人称小黄书啊， 嗯， 本身自己也写东西，希望下次能说到你的作品，好不好？ 好的，好的，希望下回还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当然会有机会的，另外一位呢，也是老朋友，今天呢作为读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左左。左左你好， 大家好，我是左左。 嗯， 左左轻易不当读者哈， 我还以为轻易说不轻易不看书， 但这本书可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 对， 中的一个， 对对，看其中一个角色，对 啊，一个角色， 嗯， 差点说秃了嘴，一个角色不是主角哈啊，不是男主角， 不，当然不是， 一起长大，慢慢变老这样的一本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先让作者说一说吧， 嗯， 啊，先让作者说一说，因为作者啊，其实他这个笔名总是换来换去，周边很多朋友不知道这本书是他写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算是一个，是吧？也算是一个告白了，啊，书的笔名叫水淼啊，你叫秋水。有人说自己的第一本书啊，可能往往写的都是自己的自传，那这也不是你的第一本书了，为什么经过那么长时间？ 是，零零散散出了差不多六本书了吧， 嗯， 然后就是每一次是小集子散文集， 嗯， 然后故事性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然后这算正经意义上的故事性的第一本书， 小说 啊，对， 也就是 小 说， 小说 对吧？ 对的，对的， 这应该算是，嗯，应该算长篇了吧？ 长篇 对吧？ 11万字吧？ 对，应该算是中篇以上了啊， 嗯嗯， 长篇的小说这是第一部， 对，因为我是。大家都知道我最早开始是做编辑， 做 后来做评论，然后做策划这一类的， 嗯， 所以没有什么长性，写的东西都比较零散，就属于那个， 嗯， 现在用现在说的什么鸡汤文啊， 哦， 或者说点评类的东西，啊， 曾经写过很多鸡汤文 啊，以匿名的方式发表， 然后又是写专栏呀，咱们朋友也一直在说为什么写一个写长篇的东西，这说实话是怎么说呢，这个故事呢是差不多是自己的一个自传吧， 嗯， 然后的确是想作为一份礼物，在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时期送给我们家先生吧。 哦， 是这么一个，也有动力，也有动力嘛。哦， 太棒了！我跟你说啊，其实这两口子送礼物，最重的其实就是为他写一本书，真的。你接触的应该是我遇到的第二位，啊，第一位是一个男人为女人写了一本书，今天呢你是为先生写了一本书，那我觉得他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哇，那就像这个水淼一样，那就发洪水了吧？ 啊，没有 啊， 第一个哭的是我们家女儿。 哦， 啊，因为那时候还是纸稿的时候，因为最早其实两年了，两年来总是自己不满意，修修改改，修修改改，然后包括很多出版社呀来找我去谈这个稿子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在犹豫。然后后来就是做成纸稿，在自己做校对一类的时候，女儿不是拿它来做演算纸吗？就是背面演算纸吗？ 啊，这么随便， 零零散散的把这本书给看完了。当时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读者， 他是第一个读者，他的确是第一个读者。他看完了，他那时候十二岁，十二岁，就是上初一，十四岁，对，上初一。看完之后，他就一直跟我说：“说妈妈，你什么时候会把这本书给？”出来说你和因为他管我们家先生叫太阳嘛，说你和太阳的认识方式是和书里一模一样吗？然后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前两天一个朋友刚读完这本书，他来告诉我一些事情。他说你看你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蛮欢乐的，但是他不知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经常泪流满面。对、然后那时候先生不知道我在写这个嘛，他就会问我说：“ 哦，你还是背着他写的 啊？”对，他在旁边看电视，我在这边用我他那个小的电脑就在这写。 哦， 然后他说：“你在写什么呀？这么感动你，你至于吗？”然后因为是这样子的，我就包括那天沈老师也在跟我说，还是 也是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啊。 对，就像比较那个像杂志写手的那种写法，他可能节奏比较快，然后有很多语言比较犀利，就所谓的毒舌吧，但是其实他需要非常安静的去看他，然后去体会那种怎么说呢，有一些悲伤吧，到最后是温暖或者是快乐，这种感觉其实是需要去静下心来去看的。 所以说你也别问啊，我也不说，等写完了之后给你一个惊喜，让大家再看一看啊。其实我要是作为男人，我看完之后绝对是发洪水了，真的是泪流满面，对吧？但二位好像看完之后都有点羞涩啊，但是并不太了解他的故事，你知道吗？这个书啊很好，这个书其实是跟作者有一个思想的交流，他有时候还是思想的一个小窗口，你们两个相当于爬进这个窗口去看了看他的生活，看完之后有何感触啊？哎，这样，看明白了吗？你是对他们的智商有怀疑是吗？ 我觉得他们俩是不明白的。 你们俩明白吗？ 不明白什么？不明白书中的那些情感点吗？ 是这样子的，我是觉得，那我先问你们，看明白了吗？ 都不敢说明白了，就怕下一个问题答不上来，你知道吗？ 来， 小黄叔，小黄叔，编辑啊，编辑。 其实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本书是秋水写的，因为其实这个名字他不太常用吧，水淼这名字。 不，我跟你讲真的，他这个工作做的真的是太严，你想想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认识他都不知道是他写的，知道吗？所以说他让他上节目他也不愿来，他一直想把这个秘密给是吧，给藏着，但是现在不可能了，因为大家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书是他写的。然后一开始呢，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拒绝的，因为一开始呢， 好，你说， 你看啊，书名《一起长大，慢慢变老》，这么平淡，谁看呀？最近在社会上，大部分都是什么各种劲爆话题啊，我觉得太平淡了，哎，没有市场。然后一看开头，看了那个书名，我觉得是不是很平淡呢？有没有市场价值呢？我可能就把它搁置了。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实在太无聊了，上厕所，然后没有可以阅读的东西，我就把这个稿子开始，哎，实在没东西看了，连洗发水的那个说明都看了好几遍。 哎呦我去！ 然后我就把这个稿子开始看了。哎，慢慢来，慢慢听我说完我的故事啊，跟这个故事结缘的故事。 好，咱们实话实说。 对。 还挺有味道的。其实它并不是我们平常那种大鱼大肉的那种比较重口味的故事啊，它的也不能算鸡汤，但是它的故事文字是很感动人的，是有温度的，不是70度80度会烫到嘴的那种温度啊，是一种比较贴近人身体的温度，37度会非常让人的身体和思想都感到非常舒服的一个故事。然后他的故事呢刚好又是一个姐弟恋，然后我读着读着，哎，似曾相识啊，还看到了有依稀是我认识的人的名字，然后我对这个故事就挺感兴趣的。读完以后呢，我就 你真是把自己朋友的名字写到这里面去了，都没有改名字是吗？ 没有，因为写的名字的，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女孩的故事，就是女二嘛，叫腿儿嘛。 哦， 她的这个其实故事也是真实的，就包括她遇见的叔叔，她去看星空，半夜在马路中间去跟她求婚。包括对他所有的照顾，也是真实的。的确是我身边以前是跟那个就是跟过我的一个编辑。 所以冯卓其实是看出端倪来了。 嗯， 就是这个是你在看文字的过程当中推测到作者是他的。 对，然后我去求证了一下，确实是。然后 你怎么求证的？ 哦，因为怎么说呢，这个秋水本人呢在某个圈子里头其实还是挺有名的，我相信认识他的人不少。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这个节目，记得赶快去买一本书支持他一下。 不要做广告。 这就是你从拒绝到喜欢上整个一个过程。 对，我喜欢上这本书其实秋水这个只是我发现这个故事是我认识的人写了以后呢，只是一个动因啊，只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好看，它有一定的打动我的东西，所以我才是把它作为的我的一个选题，让大家去认识水淼，认识这个他独特的一个关于30岁老牛吃嫩草的一个故事。 错了， 非常通俗啊！老牛吃嫩草， 因为大家 谁是老牛？ 现在大家都喜欢小鲜肉嘛。 下本书你当不了编辑。 没有，因为我 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 对呀、 啊， 我认识先生已经12年了嘛，12年了。 现在也变成胖大叔了。 对。 不要揭露这个事实，会影响读者的热情。 没有，胖大叔又瘦下来了。来吧。左左是喜欢腿儿，喜欢女二是吧？ 对对对，最应该说最喜欢女二。里头的有一些人物，当然女主也喜欢，但更喜欢女二。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跟那个冯卓不一样的是，他刚开始看书名觉得他不喜欢，可能他会从 市场角度来判断， 对，他会从这块去想这个东西的怎么喜欢。因为我看书去看一本书的话。你起的很劲爆很奇奇怪怪的名字可能我会放在一起，我放在一边儿，我会觉得他这只是为了标题党，是这种感觉。 什么女人不狠地位不稳是 吧？类似这样的话，这书我连翻都不会翻。恰恰就是我从很感性的这种角度上去一起长它慢慢变苗，因为我是自己是一个有怀旧情节的那种人。就是所有这些校园呀或者是上世纪的这种恋情啊，都市恋情等等等等，这个都这一类的属于算是我的点。 就曾经的女朋友都是恋恋不忘的那种，是吧？ 这个另说。对，我就决定要翻开这本书看一看。但说实在话，之前我给其他人说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头三章可能你看不出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你不是那个作者本人，可能写的时候啊，好，都是自己的经历什么的。作为一个局外人，你要慢慢走到他的内心世界里的话，至少要需要3章的时间，要有耐心。读这本书还是需要有耐心的。我说这本书是一本慢热的书。等到3章过后，看到第3章的时候，哎呀，这个故事是不是也挺无聊的？算了，不看了，不看，看不看？哎，再往下看的时候，对，所以刚才说这本看这本书会觉得那种暖那种热，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那种热是不会灼伤你的热，但就像把你是一只小青蛙，把你放在温水里煮， 当你想你哎，后来你说你在这种热度下，你会觉得很舒服，就像啊泡桑拿一样，这个小青蛙不想出去了。 这朵朵，你确实是有一颗少女心。今天没有视频，你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小青蛙，哇，好可爱！ 王子变青蛙，你是要青蛙变王子了吗？ 嗯，然后就说这个故事，然后。因为我是从很感性的角度去说的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喜欢这个女主，说实在并不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个女主好凶啊， 好作 啊，好作又厉害，然后在她身边呢有个女二叫腿儿嘛，名字好可爱呀，然后表现出来又是那种特率真、特直接，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这个发现啊，原来这个女主竟然心里头是有痛的。女主的这个痛在被看到了以后，觉得突然一下翻转过来了，突然觉得哇，好有故事啊！然后这个故事一定要看下去。 嗯嗯，然后就发现完了。 对对对对，就是 大今天来、 不是，你看十万字，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没有展开，还没有写透。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有个问题，因为现在都市人你给他弄三五十万字，他不看不了。 我觉得不在三五十万或者三五万字，就是他这个故事有没有打动你的点。 嗯， 其实我觉得看一本书，就是这种小说，就是情感类的都市这种小说，不是说啊、我这是白富美啊，情感，这个很重要。 你说的情感是女主对男主的情感，还是说她跟女二之间的这种姐妹情感，还是什么情感？ 都有。我总结了三句，我给男主总结了三句哈。 哎呦， 我总结这三句的时候， 还 不知道这个是秋水姐自己的故事，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第一句是会做饭的男人，他暖胃。 哎呦， 第二句是 做的是 会嫉妒的男人，他暖心。 哦，男人要嫉妒， 对你，你能不能表现的是那种大男子主义？我跟你说，你不许去看别的男的，看一眼我抽你，对吧？其实也是，男人也有很多小情绪、小任性， 跟贾宝玉似的。 对对，你适时的表现出来以后，倒会很抓女主的心，会嫉妒男人的暖心。 嗯， 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一定要能包容的男人，他暖身。这个男主，你往后看，他其实有很强的包容心。 哦，暖胃。 你看 暖心暖身， 对， 哇，那 能做 暖呗， 能做出这三暖，那不什么样的女主女二都能拿下， 这是小鲜花的收割机嘛。 我天哪，那佐佐你自己能做到几暖？ 我等别人来暖我呢，你知道， 等小黄书来暖。好好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自己长大慢慢变老。其实你在翻开这本书的开始啊，就是这个是个序，应该是作者自己写的哈。因为这个序其实看完之后，让你觉得，这书不一般啊。至少对于作者来说，它不一般啊，是沉甸甸的。说写这本书是偶然的，不知道为什么在某个时间总是被一些细微所感动，比如他睡着了，而我醒着，迷茫中，他还会帮我拉拉被子。比如吃饭的时候，他会习惯的首先给我夹菜，这些莫名其妙的感动和温暖，总是要我不能控制的笑。或许是中年症候发作，无药可医，但是为了他或者他们给的温暖，我还是决定动意，也不是细碎的生活，是一种叫幸福的东西。所谓幸福，可能来的不会太早，也不会来的太晚，必须来的恰到好处。简单的爱，简单的故事，你或许会带着微笑，或许会带着眼泪。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脆弱的一面，只是每个人都喜欢藏得很深而已。伤口有一天会结痂，但是伤痕却永远都在。只是没有伤口，怎么会有你的坚强呢？我们的世界是有爱的，世界的爱就在你身边，你可以把脚步放慢一下，就可以触手可得。爱情是美好的事情，爱只是伤害这东西是最有时效性的，而我们更擅长记住幸福而忘记伤害，对吗？我相信每个人都享受过爱情的美好，不管是不是终成眷属，有时候有美好就足够了。而最合适也能陪你终老的人，总有一天会出现，或早 或满而已。所以其实刚才左左也好，冯卓也好，都感受到了其中的暖啊。就是在这个时代哈，其实挺缺少这种正能量的作品，真的，既正能量，它又能让人看下去，我觉得这两者能融合在一起，非常非常的难得。 对，感情这个东西不是速食， 不是你想买就能买。 一下给挂机， 这个歌我还是挺擅长的。 对，其实有现在有很多都强调苦爱， 嗯， 就好像见一面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咱们就要确定关系了啊，我们要结婚或者是谈恋爱，像在谈条件一样。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他是没有条件，没有什么，我就是愿意。 嗯， 但是看这本书，他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最后我就是愿意，我们之间并没有说你买我卖的这种感情因素存在。 有钱难买我乐意。 对，所以但是这种情绪呢，更多的鉴于十多年前，就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可能还会有那种感觉。自从新世纪以后，慢慢大家越来越快，越来越那什么，这种东西好像被大家忽略掉了。这种慢热，我觉得感 这段写的也很好哈，说在开始动笔的时候就注定它是一个礼物，在婚礼的时候献给那个10年前爱上自己并且一直爱着自己的人，那个和我经历了困顿、阻挠、争吵、和好、分手、复合的男人。10年前的他的确是花样美男，10年后在我把他祸害成胖大叔之后，终于成功拿到了小本本。其实我比胖大叔大了很多岁，而我是个长不大的孩子，甚至刻意的回避岁月的存在。大的，在我不愿意老去的今天，我突然发现这10年他为我鬓角真的多了白发。有时候面对他眼角的皱纹和白发，其实我也有负罪感。我们在一起并不容易，城乡差距、年龄差距、家庭阻力，但是经过10年的彷徨坚定，最后的不离不弃，却给了我们相互一起到老的信念。感谢胖大叔一直并且永远陪伴我下去。7零8碎写了很多，目的只有一个，晒晒自己的小幸福，相信爱情的存在，还有就是感激，感激这些年的不容易，感谢这些年所有给过我们痛苦和快乐的人，更要感谢让我们头破血流却轰轰烈烈只有简单的在一起。而在一起不需要什么外部因素或者是财力物力，只有纯纯一个理由，容忍。最后郑重感谢谭校长，在每天码字的时候总是校长的歌陪伴我，那么多的岁月和千千绊绊终于有了我们的安稳。我一直知道我要的只是稳稳的幸福啊。最后还有首歌名呢，这应该是 还有个 陈奕迅的。 对， 陈奕迅的哈， 那个序是最后写的，其实是那时候当写这本书的时候，我 头四五年吧，头三四年。 对 什么稳稳的幸福是吧？ 对， 一起 唱的好幸福啊，你知道 吗？这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的，一起长大，慢慢变老。那这样吧，那最后呢，以一首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是保罗·魏尔伦的一首诗。我爱你，因为你穿越我心灵的旷野，如同阳光穿透水晶般容易。我的傻气，我的弱点，在你的目的最美丽的地方，却被你的光芒照得通亮。别人都不曾费心走那么远，别人都觉得寻找太麻烦，所以没人发现过我的美丽，所以没人到过我这里。好，非常感谢秋水，感谢冯卓，感谢左左，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进行到这里，再见。